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戴云的气性不小，汤爷劝了他半天，他才缓过劲儿来，告诉汤爷，昨天晚上，他跟邹世杰又因为莱曼打起架来。莱曼的哥哥说，莱曼在马来西亚得知那颗女王的蓝宝石丢了，认为邹世杰欺骗了他，悲痛欲绝，昨天下午吃了一瓶安眠药，多亏家人及时发现，否则就没命了。现在莱曼正在医院抢救，他哥哥要邹世杰马上拿出那蓝宝石，拿不出来就给莱曼买一颗，不然的话，莱曼再出现意外，邹世杰要承担一切后果。邹世杰找到戴云，东西是他拿走的，让他想辙。他有什么辙呢？两个人为此吵起来，后来还动了手。戴云拿茶杯把邹世杰的脸给打花了。戴云是又气又恨又同情，毕竟邹世杰是她丈夫，何况那颗蓝宝石又确实是她给弄丢的，所以她觉得自己非常委屈。汤爷气不忿地说， 你瞧瞧，我就猜到了，是那个姓邹的小子找我们干闺女了吧？小三找他闹别扭，他找你干嘛呀？真是的，那个莱曼有本事死去呀，拦着他干嘛呀？ 戴云沉吟道，我干爹永远向着我说话，莱曼您可别小看，她是马来西亚的小姐，家族的骄傲。 骄傲怎么着？骄傲就去勾引人家有妇之夫？ 嗨，那是邹世杰勾引人家，现在邹世杰也后悔了，但后悔有什么用啊？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呀？ 沉默了一会儿，汤爷问道， 那这莱曼的哥哥呢？ 知道莱曼出事了，他们还待得住呀？今天上午的航班飞回吉隆坡了。 那姓邹的呢？ 也跟着他们一起飞过去了。 那他也知道小三出事着急是吧？ 干爹，其实我也挺着急的。 你急什么呀？ 戴云的脸上流露出几分焦虑之色。莱曼的肚子里还有7个月大的孩子呢，他要出事是两个人呀。 那倒是，那可是两条生命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为了一块石头他至于吗？是石头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 主要也是为赌一口气，邹世杰已经跟他说好，那颗蓝宝石是给他的定情物，在北京见过我后他说丢了，莱曼肯定不相信，所以才伤心绝望的。 哎，现在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 干爹，您说人的感情为什么那么脆弱呢？ 谁呀？又脆弱了？ 明明是他伤害了你，但他出现危难了，你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牵挂，这是不是我的心太软了？ 汤爷想起那天晚上戴云喝醉了说的梦话。不，说明你心里还有他的位置。你跟干爹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跟那姓邹的分手？ 哎，我跟他毕竟在一起将近十年呢，那真是一起同甘苦共患难。他爸爸没给他一分钱，全靠我跟他给人家洗碗端盘子挣的钱才完成了大学的学业，你说我们容易吗？ 那看来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底子。 是啊，他是在继承了父亲遗产有了钱之后才开始花心的，之前对我非常好。他跟莱曼是在法国巴黎度假旅游时候认识的，我见过莱曼的父母，但瞒着他们说自己单身。本来他的父母极力反对莱曼跟他的，但他太喜欢莱曼了，而且莱曼已经怀了孕。 得，你别说了 啊， 说了半天还是这姓邹的不地道，你都有媳妇了，干嘛还追人家莱曼呀？ 这句是我最不能原谅他的地方，但是我跟他毕竟爱过，而且现在还是合法夫妻，您说他现在遇到坎儿了，我能袖手旁观吗？ 哦，合着你是为这个伤心落泪啊？那你不能袖手旁观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到了吉隆坡会怎么样。干爹您不知道，莱曼的哥哥可凶了，万一因为那颗蓝宝石跟邹世杰急了，那肯定会出人命的。 有那么严重吗？ 嗯，要想救他只能用那颗蓝宝石，可上哪儿找去呢？我现在手里要是有颗宝石就好了，他也许能保住三条人命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那好，把昨天你看到的那块紫玉给他，你不是说他比那颗蓝宝石要值钱吗？ 汤爷显露出自己的爷劲儿说道。 干爹。 戴云一下扑到汤爷怀里，激动的失声哭道， 您太了不起了，那颗紫玉您能舍得给我吗？ 你不是说他能救三条人命吗？既然这样，咱有什么舍不得的，人命关天呐。 汤爷并没玩虚的，紫玉对他来说固然重要，但是现在能拿出来救人，以他的为人处事，他当然义不容辞。戴云看着汤爷，深情地喃喃自语道， 干爹，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，但紫玉对您来说太珍贵了，在您眼里它不是玉，是爱的象征，是一颗灵魂，我怎么能从您手里拿走，转身送给一个我恨的人呢？ 你还别说啊，换了别人我绝对不会把紫玉拿出来，这么多年除了我跟胡同里施文炳显摆过一次，没人看到过他。 真的呀？ 闺女，为了你干爹什么都能豁出去，现在不是为了救命吗？你回头到我家拿上他，他要真能救活三条人命，这条项链我也算是没白收藏。 戴云沉了一下，对汤爷说， 真是父爱如山，干爹您让我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当然现在也不能确定那颗蓝宝石永远找不到了，您献出紫玉也是临时救急，我会让邹世杰跟莱曼定一个协议，将来那颗蓝宝石找到了，让他再把紫玉还给您。 哎，行了，到底怎么着你定。 干爹，那条紫玉项链我先不能拿，还是放在您那儿好。 为什么呀？ 容我再想想，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挽救邹世杰，如果能解决，紫玉还是继续留在您手里。 我这人啊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放在我手里将来也是你的。 哎呀，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。 戴云站起来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脸上的眉眼也舒展开了。他的心绪好像快要熄灭的火炭，专门等着汤爷带火种来把它点燃。戴云脸上露出了微笑， 干爹真好，您一来太阳就出来了，您知道吗，我在家都郁闷快一上午了。 是啊，如果没有汤爷的那句话垫底儿，邹世杰真有可能在吉隆坡发生意外。他如果丢了小命，莱曼还有心活下去吗？他肚子里怀着孩子，可不是三条生命就没了吗？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那颗蓝宝石。现在在汤爷已经答应舍了那条紫玉项链，一物抵一物，这条项链要比那颗宝石值钱，何况那颗蓝宝石还有找回来的可能性。汤爷的作用真是太大了。 闺女，有干爹呢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 汤爷被戴云这句话给激起了兴奋点，一下又来了那股子爷劲儿。戴云像短路的灯，突然接通了电源，一下恢复了原来的精气神，人亦有了仙灵气儿，屋里的气氛也随之改变。汤爷一进来时，那种令人压抑的沉闷气氛顿消。戴云招呼隔壁房间的舒丽过来，给汤爷沏茶、洗水果，又带着汤爷在几个房间看了看。汤爷几杯茶下肚，感觉饿了，抬头一看表，快12点了。没等他说话，戴云先提议一起出去吃饭。随后戴云稍微修饰了一下，便跟汤爷一起下了楼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舒丽开车又来到了西四环那家粤菜酒楼。戴云说他跟酒楼的老板是朋友，而且入了股，所以这儿成了他的食堂。戴云今天透着高兴，又上了一桌子海鲜，酒还是茅台。他特意提出要跟干爹喝两杯。 好呀， 汤爷见他要喝酒挺高兴。戴云说由打那天晚上喝醉到现在，他还没动过酒杯。看得出来汤爷献出紫玉的一举让他非常开心。两杯酒干掉，戴云的脸微微发红，汤爷又给他斟满第二杯。这时舒丽接了一个手机电话，说了几句，他把手机转给了戴云。戴云拿着手机出了门，这个电话打了有20多分钟。汤爷独自喝了5杯酒，他才进来。 什么电话呀，这么长，不行啊，得罚你3杯。 汤爷一边嚼着龙虾腿一边说。戴云笑着举起酒杯干掉。 好好好，我喝，这酒可就一瓶，我怕喝了干爹不够喝了。这样吧，我认罚1杯行吗，干爹？ 汤爷不用谁劝，自己喝了一杯。 行，你喝酒这爽快劲儿，倒真像我闺女。 戴云看了汤爷一眼，给他的酒杯斟上酒，显得有些为难地说： 干爹，我要是现在出趟国，您放心吗？ 现在出国？你吗？ 对，说的是我。 是不是想去马来西亚？心里不踏实是吧？ 我派过去的人刚才打电话说那儿的情况有些不妙，莱曼的父母不买邹世杰的账，他的处境很危险，所以我必须得过去。 那你过去能怎么样呢？ 您能让我一个人过去吗？ 嘿，那我可不放心。 我也是这么想，干爹这么疼我， 能让我一个人去冒险吗？ 那这么说，你想让我陪你去趟马来西亚？ 有您在，我才有主心骨啊。您出过国吗？ 出国？哪有这戏呀？我最远的门是深圳，那年我们厂子派我跟几个师傅到广东的韶关安装机械设备，完了活我们几个商量到深圳玩一趟吧。那会儿去深圳还得办特区通行证呢，我们哪知道呀。结果在挨着深圳的东莞玩了一天，切，就算是到了深圳吧。 那您就跟您干闺女走这趟吧，马来西亚人特服中国功夫，莱曼的哥哥知道您是武术家，您的气场也足，能镇得住人，有您在我心里多踏实呀。 如果能给我闺女保驾护航，出这趟国也值得。 汤爷喝了一口酒，继续说道：别看我没出过国，说心里话，我对出国不感兴趣。不是吹啊，哪个国家也没咱中国好玩，现在也改革开放了，在北京哪个国家的人看不着啊？哪国家东西买不着啊？啊，还用得着我往国外跑？ 但是这趟国得出啊，他不是为了咱闺女吗？是不是？ 汤爷没说虚话，他的确对出国不感冒。那年胡同里的施文炳跟人斗虫，想从一个山东人手里买五只虫让汤爷长眼。汤爷说这是他玩剩下的，他从几百只虫里挑出五只来，一只1000块钱。他对施文炳说： 拿去啊，跟他们开局，年底这五只虫里没有一只打不了将军啊，我赔你5000。 施文炳说：嘿，有一只能打将军，我请您去欧洲旅游去。汤爷听了不置可否。 年底果然有一只斗到最后当了将军， 施文炳为了不食言，真要请汤爷去趟欧洲旅游，旅行社年底特惠价9000多人民币。 玩去？骂人呢？你呀，哪凉快哪玩去吧啊！ 汤爷把他踩过了一顿。施文炳实在摸不透汤爷的脾气，这倒好，挨一顿骂，9000块钱省了。出国对汤爷来说，好像还不如到郊区玩一趟呢。其实也未必，跟施文炳说那话，汤爷是为了抖份儿。真让他到国外溜达一趟，他也乐得屁颠屁颠的。现在戴云让他陪着去马来西亚，就勾起他盼着出国的痒痒心来。 有您这样的干爹真是三生有幸。 戴云一连跟汤爷喝了好几杯酒。戴云说让汤爷陪着去吉隆坡并非玩笑，见汤爷答应后，他马上跟汤爷商量具体行程。因为时间急，戴云说只能跟旅游团一起出去，到吉隆坡再说。汤爷对这些一概不懂，全由戴云操办。汤爷没有护照，所以戴云让舒丽先帮着汤爷把这事儿办了办，他去联系旅行社。这顿饭吃到晚上9点多才散，当然汤爷弄了个肚歪，那瓶茅台也见了底儿。说起来，汤爷这趟马来西亚不该去，人还没动地方呢就出事儿了。舒丽陪着汤爷在出入境管理处办完护照手续，出了大门，在人行便道上走了没几步，突然身后开过来一辆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。驾车的小伙子是新手，开得也猛，照着汤爷就撞过来。汤爷在地上连打了3个滚，多亏他腿脚还算灵活，撞的瞬间闪了一下，不然身上的零部件得撞散了架。开车的小伙子也因为刹车急，头朝下栽到路边的地沟里。开车的小伙子姓曹，山东人，知道自己惹了祸， 赶紧从地沟里爬出来，上前救人。 孙子，眼睛呢？ 汤爷躺在地上，本想骂人，但看小曹惊恐万状的样子，又忍住了。 大爷，咱们赶紧去医院吧。 小曹把汤爷扶起来，一个劲儿地赔不是。他虽然从农村出来时间不长，但也知道自己不该在便道上开车。 去医院吧，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照片子还算造化，内脏没伤，骨头没折，但大腿韧带扭裂，脚踝挫伤，疼得走不了道。大夫建议他至少卧床10天。汤爷的眼神像是要把大夫的鼻子咬下来。 多长时间？ 大夫比较年轻，差点没让汤爷的眼神给吓着。 您这岁数得多休息几天，对腿伤恢复有好处。 床上躺10天，这还怎么陪干闺女去马来西亚呀？他心说了，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小曹还算仁义，主动掏了医药费，还拿出2000块钱给汤爷当做精神损失费。汤爷咧着嘴问道， 那有没有惊吓费呀？ 小曹愣了， 大爷，我真不知道还有这。 汤爷脸一沉， 哪有那么多费啊，别挨骂了，你一月挣多少钱呀？还精神损失费，打我脸是不是？拿我去。 小曹不敢言声了，不过撞人的时候汤爷的手机给撞飞了，事后找也没找到。小曹背着汤爷拿这钱给他买了个新手机，央告半天他才要。不过手机号是新的，汤爷用着不方便，好在他存的号码不多。小曹老实巴交，总觉得对不住汤爷，每天一早一晚都来家里看汤爷，还买了许多营养品。戴云是第一时间来家里看干爹的，见干爹撞伤，他又掉了眼泪，安慰汤爷安心养伤。汤爷关心吉隆坡那边有什么动静，戴云告诉他，莱曼已经出院，情况还比较稳定，他们去马来西亚的事儿已经找好旅行社，汤爷护照的事儿他也找人帮忙办加急，5-6天就能下来，正好汤爷的伤也养得差不多，到那时再走也不迟，这多少让汤爷心里踏实一些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临行前，汤爷梦到了紫玉，紫玉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。醒来以后，汤爷百感交集，但汤爷还是决定要把紫玉送给戴云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江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江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，他渐渐发现，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